信公众号"碧蓝北京"，大写的"碧"，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周一啊，一年之计啊在于春啊，一天之计啊在于晨啊，一周之计啊在于周一。那么每周一呢，我们要和大家说的是什么呢？说的其实是我们上班最最重要的一些事情，就是我们劳动者的权益如何保障啊。先不说啊，我们一个月挣多少钱啊，我们在这个工作当中啊得到了多大的提升啊，给公司做了多大的贡献，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我们是否是在一个公平的安全的环境当中工作啊。所以说劳动者的权益我们摆在重中之重，放在每周的第一期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那今天呢要聊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我知道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他们的这个收入构成啊是两部分啊，或者说三部分吧，一部分呢就是这个自己的工资是吧，就每个月发到手的这种工资，以基础工资或者说呢保底工资为准。还有一部分呢是什么呢，就是自己的提成或者是年终奖，这也是很大一部分。第三部分就是自己其他的一些兼职收入啊，啊做点小活啊啊的一些收入啊。那哪块是大头，可能不同的人不一样。今天我们要重点说的是销售提成，您拿到了吗？因为每到这个岁末年初的时候，就是很多公司结账的时候哈、啊，这个尾款能不能收回来啊？收回来是不是应该给这些拿销售提成的员工发钱呢？大家也都惦记着这个事儿啊。那么首先我要请大家找到自己的劳动合同啊，如果您的工资当中有这个销售提成这一项的话，马上找出自己的劳动合同看一眼，劳动合同当中有没有写啊，不要听当时你入职的时候这个招聘人员或者是你现在的老板口头跟你说过什么，自己把劳动合同拿出来看一看，或者是有没有跟公司再签过其他的这种协议，您的销售提成怎么写的，有没有以文字的形式啊，以单位盖了公章确认的形式啊，黑纸白字的摆在你的面前，如果没有那问题就大了啊！我们今天呢要请相关的律师啊跟大家来说说跟销售提成有关的几个案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好，下面有请我们现场的嘉宾，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京杭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刘伟。刘律师您好。 主持人你好。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如果我是一名销售员，我辛辛苦干了一年提成没拿到，发现合同上还没写， 只是我们的老板，我们的主管跟我说过一次啊，销售提成按百分之几给，达到了多少钱又按百分之几发，是吧？如果都没写，后果有哪些？ 哎，如果说在劳动合同中没有明确的约定，而职工也没有其他办法来进行证明公司曾经承诺给职工相应的销售提成的话，那么职工这笔销售提成有可能就要打水漂了。 嗯，就算是写了也不一定都拿得到。 哎，对，是的，即使说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的关于销售提成的约定，也不代表说职工就一定能够拿到销售提成，因为销售提成的支付嘛，最终还是要看职工是否完成了相应的销售任务，以及说销售任务的这样一个完成质量如何等等来进行判定。 嗯，好，下面呢，我们从案例当中啊，给大家最直接的提示啊。张某是在一家房地产中介公司工作，那房地产中介公司在北京很多很多，是不是？那最近我们也都知道房地产的这个销售啊，跟前几年比数据啊是出现了一些下跌的。那么他是2017年1月到这家房地产中介公司工作，他和公司啊签订了为期一年的劳动合同，合同约定他是这家公司某一个区域唯一的销售员，每月的工资呢按照底薪2000块钱加提成发放，提成呢按所在区域月销售额的1%计算。那么2017年2月到3月，他以房产中介公司的名义签了2份在他这个负责区域的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的金额为160万。2017年3月28号，他因为个人原因向房地产公司提出了辞职，也就是说劳动合同还没有到期他就提出了辞职，没干多久就干了2个多月。但是这2个多月他业绩还可以啊，160万的这个合同签了。那么2017年5月呢，他向房地产中介公司啊去要这个销售提成，结果对方没给，于是他就申请劳动仲裁，要求支付他2月份到3月份的提成16000块钱。那么这个中介公司说啊，销售提成不属于劳动报酬啊，不是你的工资，销售提成是按照销售提成的比例基数还有销售任务完成情况和最终提成比例来计算的。但是公司呢并没有提供相关的规章制度证明怎么才算是完成了这个销售任务啊，啊，这个小张到底是没完成还是完成了，公司没有一个标准，也没有出台相关的这种规章的制度。那么这个张某呢只完成了房屋买卖合同的签订，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买房子首先你要签个合同，后续还有好多事儿呢，是吧？还要帮着客户去跑银行啊，还要去做什么房屋过户的一些服务工作啊等等很多。那么这个事情呢不是他做的，因为他辞职了啊，所以公司认为也不能给你提成啊。就公司有三个原因，一个提成不算工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提成啊我们这儿没有一个规章制度来证明他是否完成或是否没有完成他的工作任务，第三呢就是这个合同他只是签了，后面不是他干的，但公司并没有举证，没有太多的证据。好，那下面呢我们就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刘伟律师来分析分析张某这个钱能不能够拿到。 哎，首先呢我们要看一下，在应该说张某的话是能够证明自己的工资构成中是包含销售提成这一项目的事，而公司呢在庭审的答辩中也认可这位职工工资中是有销售提成的，只是说公司认为虽然说你有销售提成，但是说你销售提成的取得是以销售任务的完成为要件的事，只是说在本案之中的话这位职工他的销售任务并没有完成，仅仅是签订了对外的业务合同，而没有把销售任务这个流程全部走完，所以说的话提成不应当支付。所以说这里就会提到一个问题，销售任务的完成应当如何来进行认定。 哎，就是说我们提成双方都没有异议， 对， 是吧？按几个点发也没有异议，但是有问题的是在于你这个工作到底是什么，你完成了什么样的工作，我该给你提成，公司没有规定。 那如果按照公司的理解，就是这房子得全都完成了过户， 对对、 买卖手续全部结束之后，我才认为你这个任务完成了，对吧？不管你是前期签的合同，还是后期让别的同事去跑的这个建委等等啊，但是公司认为这个才算是完成，按照相关的比例给你发放提成。但是这个张某不认为，他说我负责合同啊，那我就应该算完成了。后续的事情就是说，如果这家公司啊，如果这家公司以前的做法就是都是这个张某负责跑，那么他可能只完成了一部分。但如果这家公司呢，他有不同的员工来负责不同的事儿，张某只负责签合同，后续的事他们还有别的员工来跟进，那就有两说了。 对。 好，那下面我们继续来分析。 所以这里的话就关系到这样一个销售任务完成如何认定的问题。针对这一点的话，应该说用人单位的话，作为一个管理者的话，是负有一个举证责任的。是因为职工按照自己的理解，他认为我这份业务合同我已经签订完成了，业务合同也在正常履行的过程之中，是这笔钱，至于说后期的款项的话，这样一个回款问题嘛，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并不是我的问题。即使说出现后期客户不给钱的话，你公司也可以正常按照合同纠纷去打官司嘛，和我个人无关啊，不可能说不给我提成嘛。其实这位职工的想法嘛，他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是，所以在这里的话，这个企业的话就负有一个主要的举证责任了。比如说那企业的话，你在职工入职的时候有没有和他进行过书面口头或者书面的协商，有没有确定说什么情况之下应当认定为销售任务完成，比如说是以合同签订为准呢，还是说合同签订完毕之后后续程序全部跑完，后续的款项全部支付完毕为准呢？所以说这里单位的话应该负有一个主要的举证责任。 有举证责任，就是单位你说这个销售任务到底包含什么，包含前面那个阶段还是后面加前面，你拿出证据来。 哎，对， 没有，单位没有，在这个案例当中，单位就自始至终就是口头答辩，没有书面证据。 对，在法律圈里有一句话是耳熟能详的，就是谁主张谁举证。既然单位的话你不能证明销售任务完成如何认定，那么就要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所以说的话，到最后就会采信职工的主张。 好，就是职工他其实也是有相关证据的，就是这个合同签约没签约，他应该也是拿出了相关的证据的。 是的，这是一个初步的举证责任。至少的话，职工也必须要证明自己确实是完成了一定业绩的事。如果职工都不能证明自己有完成业绩，那如何主张销售提成呢？ 对，所以说在这个案例当中，职工肯定是有相关的证明，证明自己参与了这个合同的签订的。 对对对。 好，其实我觉得这家公司吧，可能是内部的这种规范啊还不是很明晰，所以说产生了这样的纠纷哈。但也有一些公司啊，他们的内部规范就比较的明晰。曾经我和一位这个房产中介聊天啊，我说问他，哎，你看你现在这个卖房卖的不错啊，是不是收入挺高啊？他说没有，他说你不知道我们这公司是这么弄的，就说比如说二手房买卖啊，二手房买卖有一个客户去他那登记要卖房，比如说刘伟律师啊，你有一套180平米的豪宅想卖，我是这个中介是吧，你跟我这儿签订了委托买卖协议了啊，那么委托居间买卖协议了啊，那么我是接待你的人，我把你这客户拿到我们公司来了，我这有一笔奖励啊提成，这是第一笔。然后接下来呢，我去找张三找李四啊，去刘伟家看房是吧，张三决定不错，好，他们俩要签合同了，这个时候我又有一笔收入啊，又有一笔，他们签合同，接下来就是他们去跑贷款啊，去申请这个贷款啊，或者是去筹钱是吧，完了之后呢又去交税啊，去建委过户啊，哎，这个过程其实特别漫长啊，特别漫长是吧。那么还有就是他贷款批没批，批了之后呢钱有没有打到刘伟的这个账户里面，这打到他的账户里面，可能最后这笔交易才真正的完成嘛。 对， 直到最后他可能才会拿到啊，另外一笔这个销售提成。他们是分为好多阶段的，我中间只是举了几个重要的节点哈、所以说他啊带着客户去看房，两位呢相谈甚欢啊，签了合同，离他最终拿到这个销售提成还远着呢。 对， 还远着呢是吧，所以说他也不能高兴得太早，万一哪个环节出现变故 那就有可能啊，他自己的这个提成就会打水漂，包括他自己的工作如果出现了变化，这个提成他心里可能也会没底。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刘伟律师来说另外一个案例啊，同样也和这个销售提成有关，同样也和这个房地产公司的员工啊有关系。为什么哎这么多呢？我们都要回顾一下啊，去年的这个时候啊，甚至16年年底到17年那个年初的时候，正好是房地产这个调控政策密集出台期，那么在这个阶段就有很多人受此影响，那么也包括房地产公司的从业人员，包括中介公司的从业人员。好，来我们请刘律师来介绍今天的第二个案例。 好，这个案例啊是这样子的，这一个职工嘛，我们又简称他为王某。王某呢，在17年5月的时候入职了某个房地产公司进行工作，他的岗位的话是销售专员。在职期间，王某每月底薪是3000元，另外的话还有销售提成。关于销售提成的具体计算办法是要根据王某销售业绩来进行确定。在17年8月份，也是工作时间不长，17年8月份王某从公司离职，而但是在职期间呢，王某完成了几套房屋的销售任务，公司并未足额支付其销售提成。并未足额支付是指说公司已经支付了其一部分销售提成，但是没有支付全部的。所以呢，王某在离职之后啊，就向劳动仲裁委申请了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他销售提成的差额部分。在庭审中呢，公司主张销售提成已经足额发放给王某了，不存在任何拖欠的情况。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公司提交了一份员工手册。这份员工手册怎么规定的呢？上面的话有关于奖金和提成发放这么一个章节，里面写到，销售专员的提成分成两笔发放，客户首付款到位后发放第一笔提成，剩余部分在客户支付完毕全部的房款后发放。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公司分了好多个节点。 对对，是的，因为该提成，因为提成发放方式嘛，这一个主要是针对按揭贷款的客户，目的的话是为了督促销售专员能够持续跟进客户后续的贷款办理和付款等相应的事宜。 就后面其实他还是有很多的服务工作要做的。 对对对，是的。 同 时呢，员工手册规定，如果销售专员离职时客户尚未支付全款的，则剩余部分提成不予发放。 就是他这个员工手册里面有这么一规定，就是说这个交易还没有完成，你就离职了，那后续的工作你还没干，那么后续的提成也就没有了。 哎，对，是的，因为后续还有很多工作在王某，比如说在王某离职之后的话，后续工作肯定要有人接手，不可能说他一离职所有人都不管了，所以说会有新同事接手，而新同事接手之后那不可能是白干活嘛，对吧？所以说相应的销售提成会转交给新的同事。 那公司的这个员工手册他见过没有啊？ 对，这里的话就问到一个本案的关键点了，因为公司的员工手册，尤其是其中关于这样一个奖金提成的发放等等事项的话，可以说是和职工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的话，像这种员工手册，它是必须在制定时必须经过一个民主程序的。所谓民主程序，也就是说在制定时必须要经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部职工进行讨论之后的话才能通过，这就是实质民主程序。并且说在员工手册制定完成之后并不是当然就生效了，制定完成之后员工手册必须向全体员工进行公示或者逐一告知劳动者，这样才算是一个真正有效的劳动和真正有效的员工手册。 就是说你既然要把员工手册拿出来说事儿，那你这员工手册就得合法，是吧？不能是昨晚加印出来的。 没错没错。对，而本案之中的话特别关键的一点就在于说，公司提交了这份员工手册在最后一页有相应职工的签名，其中也包括了王某。 我估计啊，就是他入职的时候啊，有一摞东西发给他，是吧？他有一本员工手册，说哎你签个名啊，看也没看，是吧？就签了。我说的这种情况不是我臆想出来，很多人都不怎么看员工手册的啊。但是有一些伟大的公司，我说的是伟大的公司，他们那个员工手册其实就是一本教科书，教你怎么成为一个卓越的人。有的公司的员工手册非常值得一看啊，所以不管我们是从里面是吧学知识，还是说从里面找到保护我们自身权益的一些条款说明，这员工手册必须认真阅读再签字，要不然的话后面怎么样？刘律师，这个案子好像听起来对这个劳动者不利啊。 对，确实是非常的不利。另外的话庭审还查明说， 双方也就是王某啊，还公和公司双方均认可说已经按照首付款的额度支付了王某相应性的提成。所以说呢，到最后仲裁委啊经过审查就认为公司制定的员工手册中关于提成支付方式的规定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并且说具体的员工手册的内容嘛已经向王某进行了公示，因为王某自己是签过字的，据此的话可以认定说王某和公司已经就提成的具体支付方式问题达成了一致。因此到最后我关于王某要求提成差额的这个主张的话，仲裁委未予支持，驳回了其仲裁请求。 哎呀，所以说这个空欢喜一场。 对，是的。 其实后面的工作倒不难，难还是难在前面签合同， 对对， 后面的工作就是只要这个买卖双方之间啊，别出现什么太多的争议，比方说钱没到账啊，或者说呢又反悔不想买了，房价跌了，他想再看看呀，等等的话，其实作为他们来说倒还比较容易。 对，更多的还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而且事实上他后续的工作也是由别的同事完成了， 对， 不是说拖到现在没完成哈。好，那所以说在这个案例当中这个员工手册就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对， 你看同样是这个卖房子是吧，同样是房地产公司，但是这两个人一个拿到了销售提成，一个就没有被支持拿不到销售提成啊。这两个案例呢其实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明公司在这个里面如何做详尽的规定，那员工是否知晓并且认可，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我们还是再说回一开始的时候给大家那个提示啊，就是您如果工资收入的一大部分来源都来自于销售提成的话，那么赶紧看看你们公司关于提成的约定啊是怎么写的，以及这个约定的这个细则啊是否有利于您现在提出辞职，因为现在也是年底了是吧，这两个案例当中都牵涉到离职的问题。 对，是的。 那么其实我们还是能够理解，包括第二个案例法院也是支持，就是说你完成了多少工作我就给你相关的这个提成，你没有完成的我就不给你相关的提成。 对， 如果你能有相关的证据证明啊，那么就可以支持不管是公司还是劳动者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体现出法律在保护这雇佣方和这个劳动者双方公平权益的一种体现。 对，也是对双方这样一个权益的一种平衡，因为一方面的话职工完成了一定的完成了自己的相应的劳动的话提成肯定是要进行支付的，但另外一方面的话也要考虑对企业的一种保护，不能说职工离职了然后的后续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完成的情况之下把提成全部支付给职工，那后续的工作谁来完成呢，企业的话自然要承担更多的成本，所以需要一种平衡。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这个款项没有进账，就是这个合同也签了是吧，我们公司也给这个客户服务了，打个比方吧，你卖设备吧，你卖一个挖掘机是吧，卖给这公司了，老客户啊，你卖出去了好比一两百万的挖掘机就卖了，那个挖掘机到人家公司已经开了半年了对吧，提成还没到，公司说为什么没到，说因为对方没给我打款那你说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 哎，所以这里就涉及到这里涉及的问题同样是说销售任务的完成的问题。关于销售任务完成的认定啊，通常来讲的话劳动这个合同的签订，销售合同的签订啊是第一步，合同签订完之后呢就是双方之间互相履行义务了，作为卖方的话自然是要把货物或者产品的话来进行交付，而作为买方的话最重要的义务就是指把相应的货款的话来进行就是将货款交给卖方。而这里的话很多企业就会比较明智，直接在合同中进行约定，只有在相应的回款完毕之后的话才予发放提成。这也是为了保证企业的一种利益，因为目前的话很多销售员不能小瞧销售员他自己的话这个能量是很大的，经常很多时候一个销售员离职可能会带走这样一个企业的一大批客户，同时的话这些单子全都飞掉了，就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的话，那么你企业的话因为 这个销售员他大多都是和其他客户进行的一种单线联系。如果说销售员突然离职了，那么企业会处于一种非常被动的局面。你不但说是不但说这一个后续尾款可能很难收回来，另外的话，你甚至说自己到底和哪家公司签过买卖合同的话，都不是特别清楚。在一些企业里，这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现象。所以说的话，企业如果说通过约定说只有后期回款完毕的情况之下才与发放提成，也是一种非常合理的方式。 哦，这个也合理啊，企业也得考虑我自己的生存发展，是吧？ 对， 你把这个单完成了， 嗯， 对方还没给我打款，我就把提成给你，然后你再走人， 嗯， 之后这个客户可能都不跟我这继续签合同了， 对 对不对？你也不维护客情关系了， 嗯、 那怎么办呢？ 对呀、啊嗯。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这个客户啊，出现一些财务方面的困难啊、 嗯， 暂时没有办法支付这个货款，那销售员呢，他也觉得在这公司干下去啊， 嗯、 没什么希望了。他说：“那我还不如辞职走人吧， 嗯， 转行，换公司。”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还没有拿到销售提成， 嗯嗯， 该怎么办呢？ 哎，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我建议的话是，一方面你销售员你是尽量的能够晚离职一段时间，看看后期回款能不能到账，如果能到账的话可以拿提成。假如说后期回款真的是迟迟不能到账，而和公司的约定又是在必须后期回款到账才能发放提成，那到最后没办法，你只能是认栽。 嗯，那这个情况如果要是过了一段时间他起诉到仲裁委或者法院的话，这到没到账这个事儿，不应该由员工自己来提交证据吧？ 哎，关于这里就涉及到实务中一个争议非常大的问题，因为这客户到底有没有回款的话，因为他回款是打到公司账户里面，而不是打到这样一个销售员个 人 账 户 里 面。 对，其实销售员到底有没有到账的话，销售员这方面是很难证明的。但是说，双方销售员和公司就会约定很清楚，只有到账之后的话，才能支付后 对啊 提成。对， 是， 所以这里就会出现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嗯，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啊，这个事儿怎么解决啊？比方说，听众朋友是您。您在这家公司干了好长时间了，业绩也不错啊，东西卖出去了，可是不是因为你的原因，也不是因为你们公司的原因，因为客户的原因，这个尾款迟迟打不过来，但是你要辞职了。要辞职了可以啊，那这个提成不能马上给你啊，那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再去问公司，公司说还没给我尾款呢，我也不能给你啊，再问还是不给，这个时候你就怀疑了啊，是你真不给啊，还是说假不给，这时候你就想了解一下啊，怎么个了解法，公司能不能够把这个证据拿出来自己打自己嘴巴子呢？那你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主张呢？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稍后见。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今儿一早收到初恋的信息，问我在不？ 莫非有戏？ 我欣喜万分，用颤抖的双手回复： 在呀。 不矜持。 什么呀？人家说他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让我去点赞。 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新春红包等你拿，今年春节就听你的。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 古人把这个故事 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今天下午和夜间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山区有零星小雪，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阴转晴，东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13点01分，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您的朋友香露。如果大家在工作当中遇到了自己权益受到侵害，或者是就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不是很明了的话呢，都可以跟我们来联系啊。每周一我们的节目会定期的和大家聊一聊劳动法相关的内容。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北京京杭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刘伟刘律师，您好。 主持人你好。 接着上半段我们聊的那个话题哈，如果您已经离职了，但是呢公司以尾款没有到账为由不给你发放销售提成，您应该怎么办啊？那有一种情况就是确实没有尾款，尾款没打来呢，那还有一种情况是你通过各种途径已经了解到这个尾款打到公司了，那在法庭上你怎么举证啊？这没办法了解到公司账户的明细啊，你没有那个权利啊哈，这该怎么办？我们请刘律师来讲讲哈，法律实践是怎么来做这个事儿的。 关于这样一个后期尾款的举证责任问题啊，对职工来说的话，确实是举证的难度非常非常之大。因为员工他作为一个销售员，不可能对公司的财务情况一清二楚。所以说呢，大多数情况之下是让职工来举证的话是不太可能证明这一点的，至少拿不出来非常切实有效的证据来进行证明。所以通常情况的话，职工会提交一些初步性的证据予以证明，比如说职工和客户的一些沟通记录，客户里面曾经说款项我们已经支付完了，在什么时间都已经足额打给公司了，这是一个证据。或者是让客户出一个证明，是直接就让客户出一个证明，证明说双方他和企业之间就某一笔交易的话已经是足额支付了相应性的款项。所以说的话是这是一个初步的证明责任问题。而在这种情况之下，职工已经提交了初步的证据来进行证明，那么接下来的举证责任就会转移到单位了。单位的话，你说没有这后期款项没到账的话，有什么证据来证明没有？如果单位拿不出来切实有效的证据的话，通常就会采信职工的主张了。 咱用的是迂回战术，是吧？ 对，因为这里的话，他大多数的话，在从公平角度来讲的话，法院也不会说要求职工承担太过于和他本身的一个能力不相应的举证责任。 对， 大多数还会要求职工企业的话来进行举证。 对，那法官有他自己的专业水平啊。 对，是的。 那么这个时候就要考虑到什么呢？就是这个销售员和原来的那家客户之间的关系了。 对，这个非常重要， 很重要，是不是？当然你可以用别的方式来达到你获取证据的这个目的，对吧？但是呢这个关系是很重要的，对方配合不配合你很重要。当然如果有了这家公司的配合，你上一家公司我想就不会太嚣张。为啥呢？ 你不能面对客户否认，客户打给你的钱你没收到吧，除非你以后就不想跟他做生意了。 嗯，对，是的， 是不是？但是这个在现实过程当中确实会很麻烦，万一那个原来的客户换人了呢，是不是他分管这块的人干别的去了呢，你找不着他了呢，那这就非常复杂。 对，所以说大多数情况之下，类似于销售提成的案子的话，法院的话通常会要求职工承担两方面的举证责任。第一，必须证明自己的工资构成中是含有销售提成这么一项一个内容的事。在这基础之上的话，职工还必须证明说自己确实完成了相应性的业绩，比如说提交相应性的业务合同，或者是和客户沟通一种合作事宜的相应性的记录来进行证明。在承担完这两项举证责任之后的话，关于后期回款有没有到账啊，包括说提成比例如何进行计算等等的话，都会把这个责任推给用人单位来进行证明。 嗯，好，我觉得法院他在审理这种民事案件当中啊，他会不会调取双方的这种账务记录呢？ 调取记录的可能性啊，通常来讲的话是不会的，因为一个劳动纠纷案件本身的话，它的标的额的话没有那么的大，而这里的话，如果说让法院的话去把公司的这样一个财务记录全部调出来的话，这是成本的话是有点高的，而且公司的这样一个账户啊，它肯定也不只是说是有一个公账户，都会比较多一些。法院通常不会来进行调取，更多的还是说是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由双方的话各自负有举证责任。 好啊，在这个阶段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对 啊，但是我想的是什么呢，就是黑是黑白是白，打了钱就是打了钱，拖欠款项就是拖欠款项，这点事实是更改不了的啊。不过呢，也要请各位朋友注意好这个追诉的时限啊，这个相关的规定是有严格的要求的，不能说你现在再去追诉五年前十年前的这个销售提成，那个可能就过了法律时效。 哎， 我们请刘律师再说一下这个法律时效的问题啊。比如说你今天离职了，但是还有一笔销售提成没到呢，您最晚什么时候啊把这个公司就告到这个仲裁委或者是法院？ 哎，劳动争议的仲裁时效啊，它比较特殊。大家一般了解的可能是说是一个民事正常的民事案件，它的诉讼时效是两年，当然那是17年10月1号之前的说法。在17年10月1号之后啊，法律已经做了更改，仲裁时效的话，诉讼时效都已经变更为三年了。是，而劳动争议的仲裁时效呢比较特殊一些，它是一年，是这一年的时效是从劳动者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之时起计算的。但是销售提成的话也比较特殊，因为销售提成它也属于职工劳动报酬的一个部分，而对于劳动报酬的时效的话，它是从职工是劳动关系解除之后的话开始起算的。也就是说，如果说职工要主张销售提成或者其他劳动报酬的话，最长不能超过离职后一年。 比如说你昨天离的职，那到明年的昨天你就得向刚才所说的仲裁委提起这个仲裁了。 对对，如果超过这个时间的话，对方会以超过仲裁时效为由而不予支付，仲裁委也不会再支持你的请求了。 那三年那个呢？ 三年那个的话也是说是从同样是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之时起开始计算，连续计算三年的时间。 好，这一点要提醒大家注意啊，时间过得很快，有时候呢在这个纠缠过程当中可能您就错过了最佳的时间点。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跟大家说的是这个销售提成啊，到手的鸭子怎么又飞了？其实情况还是有千差万别的。来，再听听另外一个案例啊，劳动者是江某，是一位女士，她呢16年6月15号入职某公司的分公司做促销员，双方呢签订了劳动合同，但是她手里并没有啊。他的这个工资呢是由保底工资加提成构成的，保底工资每个月是2700，根据销售商品的价格按照不同比例来计算提成。那么这家分公司呢向他支付工资到2017年的1月31号，那么他正常出勤呢是到2017年的4月30号，其中呢 2017年的2月和3月份的销售额分别是11000多块钱和8000多块钱啊。那么这家公司呢，并没有向他支付上述期间的工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上班是吧？上到了4月30号，是上班上到了这个时候，但是呢，这公司呢给他的工资只给到了1月31号。那么2月份和3月份呢，这两个月他的这个基本工资以及销售提成都没给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江某啊，他肯定不答应，他就向这个仲裁委啊提交了劳动合同啊，还有他在这个商场不是做促销员吗，啊，促销员的相关的这种证件是吧，还有微信记录啊，打卡记录啊，银行对账单啊等等啊。那么他的这个劳动合同当中呢，确实写了啊，某某公司某某分公司劳动合同。另外呢，他提供的这个促销的证件呢，也有印章，也有他自己的名字啊，有他的签字。微信记录呢，显示是一个群，叫某某公司华北王牌群。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这些销售人员可能都在这个里面，包括那管理人员啊。另外呢，他还说，这个微信内容啊，就是这家公司的负责人向他承诺发放工资啊，还有打卡记录。打卡记录呢倒是没有显示有人的名字或者是公司的信息，这个就是一个看起来像打卡记录， 对， 但是 考勤记录， 哎，但是看不到是哪家公司的考勤记录，是吧，也没有名字，这是打卡记录。银行对账单呢，就是啊，公司给他转入的钱啊，转入的钱。那么目前来说呢，他就是这样的一些证据。所以呢，他要求呢，公司啊给他发钱，相当于要发什么呢？要发2016年7月份到2017年2月份的工资和提成，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好，下面我们请刘律师来分析分析啊，他这个钱能不能拿到手？ 哎，这一个案子呢，它比较特殊一些啊。具体案情里面，其实这是江某是打了一场没有对手的官司。为什么说没有对手的官司呢？因为这个案件里面啊，公司根本就没有出庭，也就是说公司完全没有理睬这个事儿，直接就是就江某一个人的话去开庭了。所以这个案件最后它属于是一种缺席审理的情况。就在缺席审理的情况之下，江某这个案子很可能也是要输的，甚至说就不可能会赢。为什么呢？因为江某啊，他自己的话最基础的一点，他都没办法证明和这家公司，也就是被申请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连这一点都是没办法证明的。 他不是有劳动合同吗？ 对，但是说他的劳动合同啊，通过具体的案情可以发现的话，在他的劳动合同本身就是合同范本，范本的话应该是上面是没有公司的公章的。就是没有，既然没有公司的公章，怎么能证明说没有公司公章，只有公司名称？这种情况之下，怎么能证明说这个合同一定是真实有效的呢？所以说这份劳动合同起不到作用。 好，换句话说呢，就是一开始我介绍他签了合同，但他手里没有。他去打官司的时候呢，他拿的是一个范本。 对，一份范本。 就是不是公司盖章的。 对对对，如果说有公司公章的话，那么这个案子至少是能够确认劳动关系的。只要确认劳动关系之后的话，那下一步到底能不能拿提成的话，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的分析了。而这里面的话，他的劳动合同没有公司公章，所以说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再结合一下其他的证据，比如说他提交了还有一个打卡记录，但是打卡记录上同样没有，不但没有公章，连公司名称都没有，也没有他本人的这样一个签字，应该是一个电子版的打印件。这种证据的话，效力是非常之低的。是， 简单来说，这个员工有可能被这家公司给骗了。 骗不骗的话不一定，但至少是说职工手里的证据的话是相对非常缺乏的。他虽然收集了大量证据，但是这些他并不知道这些证据相应的举证规则。比如说最起码的一点是，所有证据在当庭都必须要出示原件。所以原件就是说职工手写的签字，或者是公司盖的公章，就是我们一般群众口里所称的一个红章，就是这么一个东西才是称为原件。 对啊，你看啊，这个去公司上班签劳动合同，自己手里没有。 对， 他不懂，公司难道不懂吗？是吧？这公司没给他， 对， 就留一手呢。你要告我的时候呢，哎，我没给你钱， 对，没 证据，是吧？你没有原件，是不是？当然， 他可能也没有人给他指点一下， 嗯嗯， 没有啊，刘律师啊，或者说其他律师给他说一说，您手里都没有劳动合同的原件，您怎么去打官司呢？ 嗯， 对不对？您首先应该告什么呀？好，下面我们给您一个法律的思路啊，啊，如果要诉讼的话，走哪条程序呢？没签劳动合同，这公司就是得罪加一等，哎，从这个角度入手哈。好，那具体怎么实操，刘律师您给他一些建议吧。 哎，像这种情况我建议是什么呢，是说首先如果说他和公司之间确实是签订过劳动合同，只是他自己手里没有的话，我建议他第一关先去当地人社局下属的劳动监察科去投诉，通过投诉要求单位把劳动合同给他一份。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通常的话劳动监察的效力还劳动监察他的执行力还是比较强的，是能够帮他把劳动合同给要回来的。只要他手里能有一份劳动合同了，那上面的话肯定会有公司的公章的嘛，这样子的话劳动关系这一关就解决了。解决劳动关系之后的话再申请仲裁，那么接下来就是要讨论具体契程能不能支付的问题了。是，嗯，如果再证明契程支付问题，首先第一点还是要证明说工资构成中是有契程这么一项内容的。比如说他不是他提交了相应的 KU 聊天记录嘛，在 KU 聊天记录中应该会有谈到契程的问题，但是说仅有 KU 记录是不行的，还要证明跟他聊天的这样一个 KU 记录中个人的一些相应的身份问题。所以我建议的是说，从这样一个证据的效力来讲的话，建议他最好是能够找一家公证处针对这样一些 KU 聊天记录的话做一个公证，只有做了公证的话效率会非常的强，然后就有可能会被采信确实是有关于提成的约定。 嗯，是的，其实他的这个账户里面公司给他打了很多的钱，里面的有工资也有提成。 对， 其实你要刚才说的找一个公证处给你公证一下，那么其实每一笔收入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构成，数据上有没有一些特点，其实能够看出来的。因为他有基本工资啊，每个月固定的是2700嘛，那么公司如果给你打的话呢，每月就是2700，那还有一些钱可能也在这个月打了，不一样，每个月都不一样，这很可能就是提成。 对对，是的。所以说再回到他的这位江某的证据里面的话，他提交了一份是银行转账记录，但是非常可惜银行转账记录中可能涉及到了提成部分，但是说并没有公司的名称，这一点的话属于是一个实践操作的问题。因为现在的话很多银行它出于对于客户隐私的保护吧，所以说他不会给职工，他不在当你去打银行记录的时候他不会打出来对手信息，但是也有一些银行是可以打出来的。针对这种情况我建议是说，首先和银行做沟通，看银行能不能把对手信息给打出来，如果说实在不能的话，那就在仲裁或者法院阶段要求仲裁委或者法院的话去银行调取相应的这样一个对手信息，如果能一查发现确实就是他的这家公司，同样的话能够证明这样一个劳动关系和提成问题。 好啊，通过这个案例呢，我们要给更多的朋友以提示啊，就是签劳动合同才是您今后拿到这个提成的一个根本的依据，是吧？那么如果您连劳动合同手里都没有的话，是非常不利于您后面的维权的啊。 对，没错。 当然我们也知道不签劳动合同对于企业的这个处罚力度也很大，是吧？那企业要么是吧给你补偿，要么就拿出劳动合同来，我们来算这个提成，是吧？ 对，没错。所以说职工的话也可以通过申请仲裁，说单位没和我签劳动合同，因此我要求主张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通过这一点的话给单位施加压力，逼迫单位拿出劳动合同。 是的，是的啊，他这个每个月不是2700嘛，是吧？ 对， 如果没签劳动合同的话，他这工资 最长可以支持11个月的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也就是说2700乘以11，那也意味着30000块钱呢。 对，你算算啊，那个提成比是吧？ 差不多了， 恐怕公司也会算这笔账的。 对， 是。那如果提成远远高于这个工资，是吧？那单位又不给他拿出劳动合同来，这事儿是不是就难办了？ 咱们刚才提到了一点嘛，是说是一方面的话，他公司既然是给他发过工资，并且是通过银行转账的形式来发放的，所以说可以去查一下这一个转账的对手信息。如果能查出来对手信息，发现就是公司公账户，那公司你就抵赖不了了。假如说是个人账户的话，那如果这个个人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是其他一些高管的话，那也可以证明是有劳动关系的嘛。所以还是有希望的。 也有希望啊。 对， 好啊，我知道 有很多人恐怕也都是这种形式在工作啊，就是作为促销员在超市啊商场里面啊做销售是吧， 嗯， 那么自己的劳动合同赶快回去看一看啊，还有呢就是你的那个收入是怎么打到你的卡里的也去查一查 对 吧，看看是个人打的还是公司打的，这些事儿啊最好在离职之前你就要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啊，很多案例呢都是离职之后啊想起来了我要去打官司，那其实呢你可以在离职之后打，但是相关的准备材料要在离职之前干， 嗯，没错， 我们可以把这个比喻成两个地方的一场战斗或一场战争啊，俗话说啊粮草先行啊兵马未动，你要打仗你之前要做好相关的情报啊物资啊人员啊的准备工作， 对，嗯， 在对方是吧麻痹大意的时候你突然发动攻击，这样的话你可能稳操胜券一些， 嗯 嗯，另外呢我们个人有没有像企业那么有财力啊可以聘请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啊，或者是有很强大的实力啊来进行这种资料的准备和搜集，所以说你更应该啊叫做不打无准备之仗。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7.3。今天我们主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辛辛苦苦从年头干到年底，这销售提成不应该不拿呀。但是呢，不同的情况啊，真的是要逐个来分析。有人就拿得到，有人还真就啊，干瞪眼睛啊，干着急。最后一个案例，我们请刘律师来讲一讲啊，这个。不是房地产公司了吧，是一个传媒公司， 嗯，对，传媒公司， 但是呢它跟这个销售还有关的，人家负责拉广告， 嗯，对，广告销售，嗯， 啊，来请讲一讲。 哎好，哎，这一个案件中的主人公蔡某，蔡某的话是在15年7月入职某文化传媒公司工作，他的岗位是广告销售经理，根据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蔡某每月基本工资是6000元，另外的话公司口头承诺会根据蔡某的销售业绩发放销售提成，而业务提成的发放呢是以蔡某销售业绩作为计算基数，按照6%的比例来进行计提，嗯，在工作期间蔡某啊销售业绩非常的好，完成了上千万的销售额度，可以说是非常之高的， 那上千万，1000万乘以60%是多少、啊、 就是60万了吗？ 很高很高啊 对对，很高很高，嗯， 非常了得， 对，但是呢公司却迟迟不予发放蔡某的销售提成，虽然蔡某多次讨要啊，最终还是没有拿到手，所以说在16年的11月份蔡某就以公司拖欠工资作为理由提出来和公司解除合同，并且申请了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拖欠的销售提成并支付解除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在庭审期间呢蔡某啊向仲裁委提交了大量的证据，其中包括蔡某和他的上司销售总监的一个谈话录音，还有 KU 聊天记录、微信聊天记录，在这些谈话录音和各种 KU 微信的聊天记录中啊，均是蔡某向销售总监要求发放提成的相应的内容，并且在这些内容之中还提到了是蔡某还多次提到自己的这样一个提成的计提比例是6%，而他的销售总监的话对此也表示认可， 嗯。 嗯，另外的话蔡某还提交了和公司财务人员的会议聊天记录，这财务人员聊天记录内容是什么呢，是说财务人员在聊天记录中表示蔡某啊他的相应的这样一些签订的相应的业务合同啊后期回款都已到账了，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对对对， 财务已经告诉他我们收到钱了， 对，这是后期回款的一个重要性问题， 他请财务吃了顿饭吧 除此之外公司还有向蔡某支付的工资银行转账记录，蔡某也一并进行提交了，在转账记录中有多笔内容是此前发放提成的一些记载， 哦，就是说公司是发提成的，不是说不发的啊， 对对，就以前是发放过提成的，嗯， 你看他提交了这么多为的是证明什么呢， 嗯， 因为刚才刘律师在介绍这个案情的时候谈到的是公司口头承诺他发提成，而且是6%的这个比例， 嗯， 对吧， 对对，嗯， 他提交这么多其实就是想把这个口头承诺做实了， 哎，没错，就是为了证明说公司确实承诺过我会给我发放销售提成，只有证明这一点的话这官司才有希望继续往下走， 就不仅承认了，嗯，而且还发了， 对，而且 只不过还有一点没发， 对对，是的，是的，嗯，并且呢，为了证明自己的业绩啊，蔡某提交了大量的业务合同，这些业务合同都是蔡某作为公司的代理人同其他客户来进行签订的。所以说在这里的话，蔡某其实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细心的人，非常有想法的。 他把那合同还复印了是吧？ 对，他不是复印的合同，都复印合同的话，这属于就是效率出现问题 了。那合同怎么能保留在自己手里呢？ 因为这个可能就涉及到公司操作的问题了。公司所有签订的所有业务合同均是一式四份，很奇怪，公司和客户一方一份，而公司的代理人和客户代理人的话也是人手一份。 那他就离职了，还在他手里。 所以说在离职的时候，蔡某把这些业务合同就没有交给公司。所以说这点的话，大家也是要注意进行一个学习的地方。 这是一名精英啊，不能得罪啊。 对对对， 非常有心。那后面我们都明白了，这个钱肯定拿得到是吧？ 对对对对，是的。劳动仲裁委呢，经过审理啊，就认为虽然说公司在庭上，公司称蔡某工资中不含有销售提成这么一项，基本工资之外的部分全部都是奖金，而奖金是灵活性发放的。但是通过蔡某和他销售总监的谈话录音等证据，能够证明双方之间是存在销售提成的这么一种约定的事。而关于销售提成的这样一个支付标准问题，比如说按多少比例进行计提呀，以什么作为基数啊，在什么情况之下来进行发放的话，这属于用人单位的举证责任，而不是蔡某的举证责任。而对此的话，公司又未提供明确的证据予以证明，所以最后又承担了举证不能的责任。相对来讲，就是说仲裁委采信了蔡某的主张，支持了蔡某关于销售提成的这么一个请求，总计在91万元。 哎呀，我刚才算了一下，90万除以6%，最后是1500万啊！他完成了这么高的业绩 啊、对，他的业绩确实非常的好。 公司呢就想以什么呢？以奖金来代替所谓的提成。那奖金可以发也可以不发呀。 对， 那他这个口头承诺啊，在他提交了那么多的证据的情况下就坐实了。另外呢，公司还说这6%你怎么说呀，是吧？公司没有相关的证据证明不是6%。 对， 但是他的那些证据，微信特别是微信聊天， 提到了6%， 都谈到了6%。所以说在公司没有更有利的证据的情况下，法庭呢就采纳了这位蔡某 对、 广告精英的意见了，最终拿到了90多万。这个案例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收尾啊，也提醒大家，就是要打就要打，有准备之仗啊。特别是销售提成，其实说了这么多的案例啊，基本上呢，我们能够感觉到啊，就是说劳动者这一方面啊，吃亏的几率好像大一点啊， 对， 几率大一点，所以说我们更应该做好相关的准备。今天节目，如果大家觉得对于自己身边干销售的朋友有帮助的话，大家也可以登录我们听听 FM APP 客户端呢，找到节目，转发给更多的朋友，可以在微信朋友圈当中进行分享。谢谢北京京航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刘伟律师做客我们的职场帮团，谢谢您。好，接下来是北广购物，也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 FM 107.3收听接下的节目内容，明天再会。 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市立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佑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于